10:20发出最后的通牒。美国威胁说，德国如果不收敛挑衅行为，美国将断绝与他的外交关系，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德方承担。当时德国在欧洲两线作战，非常的吃力，不愿得罪美国这个世界头号的工业强国。5月4号，德国表示妥协说，他们承诺将严格遵守国际法准则，不再未经警告就击沉经过战区的商船和客轮。德国的这一保证史称为苏塞克斯承诺。但是德国军方认为，无限制潜艇战比美国卷入这场战争更重要，没过多久就违反了诺言。1917年2月1号，德国宣布恢复无限制潜艇战，威尔逊总统立即宣布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到了这时候，威尔逊已经认识到战争不会主动的结束，他一直呼吁欧洲各国停战，做出了好几次努力，还亲自去过欧洲。结果呢，谁也不听他的，这使他逐渐意识到，只有美国帮助某一方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才能有和平，美国才能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发挥重要作用。那么到底帮助哪一方赢得胜利呢？这是用脚趾头也能想明白的事儿。从血缘上讲，最早的美国人是英国移民的后代。另外，美国跟协约国的商业贸易很密切。到1917年1月，协约国欠美国的债务已经高达20亿美元。如果协约国战败，那么这笔钱可就要打水漂了。威尔逊总统确信，如果必须有一方失败，那么这个失败者必须是同盟国。当威尔逊总统宣布跟德国断交外交关系以后，对德宣战只是一个时机问题，因为不断有协约国船只被德国击沉。这些被击沉的协约国船只上有很多的美国公民，现在只需要一枚鱼雷就能使美国卷入战争。而恰巧在此时发生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英国情报部门截获了德国外交大臣齐默尔曼给德国驻墨西哥大使的绝密电报。这封电报敦促墨西哥当局，如果美国加入协约国，墨西哥应立即向美国宣战。在这份电报中，德国承诺向墨西哥提供大量的财政援助，并且在胜利之后把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等所谓的墨西哥丧失的领土归还给墨西哥。这份电报真假难辨，当时墨西哥处于无政府状态，根本就没有成建制的部队，向美国宣战，这无异于天方夜谭。威尔逊总统原本认为这份情报不过是个骗局，但是齐默尔曼电报被美国各大报纸登载，激起了美国民众最强烈的反德情绪，使美国国会中反对参战的议会人数骤减。再加上3月16号，德国潜艇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击沉了3艘美国商船，所以美国人必须对德国宣战了。许多美国民众已经自发上街游行，举的标语上写着，杀死德国皇帝，打到柏林去，打倒德国佬。美国前总统老罗斯福义愤填膺地说，毫无疑问， 美国必须开战，汹汹饥饿的德国人已经向我们宣战。1917年4月2号夜间，华盛顿国会大厦灯火通明，情绪激动的威尔逊总统强烈要求国会授权他向同盟国宣战。许多议员西服的翻领上别着美国国旗徽章，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列席了听证会，曾是南北战争老兵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怀特在聆听总统演讲时甚至忍不住失声痛哭。威尔逊总统在演讲中提出，有一个选择我们不能做，也没有能力做，我们不会选择屈服之路，不会使国家和人民最神圣的权利遭到忽视和践踏。他提出了正义比和平更加珍贵这个概念。威尔逊总统说，世界必须给民主营造安全，而这句话充分表明了美国介入战争的正当性。1917年4月6号凌晨，美国参议院以86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了对德宣战的决议案，众议院以373票赞成50票反对同意对德宣战，从此美国加入了协约国集团。协约国集团得知美国参战的消息之后，欢欣鼓舞，无不举国振奋。谁都知道啊，美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大最发达的工业国家，如果他向同盟国宣战，协约国就会得到美国提供的大量物资和贷款，强大的美国海军将提供直接的援助，一支人数多的难以想象的美国陆军将开赴法国参战。当时协约国特别希望美国能够派遣数以十万计的军队到西线参战，而实际上美国根本就没做好应对如此大规模战争的准备。1917年4月，美国对同盟国宣战的时候，陆军不足20万，在世界各国陆军中排名第17位，甚至还不如当时中国的陆军人数多。这支军队的规模比阿尔贝国王领导的比利时军队多不了多少。老兵们在领养老金退役之前基本都在睡觉和玩乐，部队装备的火器几乎都是过时的老式步枪，航空兵一共只有55架飞机，其中51架是面临淘汰的破旧飞机。当威尔逊总统向军方询问美国能够向法国派遣多少部队时，得到的回答是24000人，而且只能保证1天的弹药供应。尽管没有做好战争准备，1917年6月28号，第一批美军参战部队仍然抵达了法国。对于在3年消耗战中拖得筋疲力尽的法国人来说，这些美国棒小伙子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无限希望。1917年7月4号是美国的国庆节，巴黎为进入该市的美军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仪式中，一名叫斯坦顿的美军上校说出了长期激励法国人和美国人的一句话：拉法耶特，我们来了。拉法耶特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帮助过美国的 法国将军。第一批赴法参战的美军被称为美国驻欧远征军的核心力量。潘兴将军被任命为美国驻欧远征军司令。潘兴将军26岁的时候，以全年级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西点军校。他在美国骑兵部队服役期间，参加了发生在美国西部地区的最后几场印第安战争。那个时代，美国军队基本处于休眠状态，军官的晋升极其的缓慢。已经35、36岁的潘兴还是一名中尉军官，他深感呢升迁无望，曾经考虑离开部队当一名律师，但是他的好哥们儿，后来担任过美国副总统的道斯极力说服他再干上几年，潘兴才在部队中忍耐下来，也终于迎来了人生的辉煌时刻。在威尔逊总统的眼里，潘兴并不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没有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官应有的睿智，但是呢，潘兴坚韧不拔，情绪稳定，极具的耐心，可以凝聚军心，稳定士气。临危受命的潘兴果然没有辜负总统的重托，凭借着对事业的执着和坚韧不拔的品质，白手起家，很快组织起一支规模庞大的美国远征军。而更了不起的是，潘兴以其坚定的意志顶住了来自其他协约国政府以及将军的压力。英国和法国对于建立一支独立的没有任何战争经验的美国远征军根本就不感兴趣，他们需要美国军队填充他们日渐薄弱的防线，说白了就是想用美国人当炮灰。但是潘兴断然拒绝了英法提出的无理要求，他对协约国将军对自己军队的巨大伤亡所表露出来的麻木不仁和冷酷无情深感震惊。在协约国将军眼里，伤亡只不过是一些数字，而潘兴作为一名久经战火考验忠于职守的老兵，绝不能容忍自己的部队被这么一群根本不懂战略战术的将军指挥，去打毫无意义的消耗战。所以潘兴保持了美国远征军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在他认为部队已经进行了全面训练之前，并不打算让军队参加任何的作战行动，以至于协约国政府和军事指挥部门一再向美国施压，要求撤换这位不听招呼的将军。但是威尔逊总统十分固执地信任这位远征军司令。潘兴将军从法军中借调了一些久经战火考验的老兵，作为美国兵的教官，这些法军教官做梦也想不到，他们日思夜想，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盼来的美军竟然如此的缺乏训练。一开始他们非常的失望，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对这帮美国兵接受新的训练科目和战术的速度，以及在训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献身精神感到由衷的满意。直到1917年的10月，潘兴才开始派遣美军到法军前线参战。经过再三比较，潘兴选择了图勒城周围的防线作为美军首次参战的战场。1914年以后，这里除了零星的炮击、放冷枪和偷袭之外，没有发生过任何真正的战斗。但是德军事先得到了情报，决定给美国人一点颜色看看。11月2号子夜时分，德国老兵 为了向美国新兵表示欢迎，给美国人一个惊喜，发起了一次精心准备的突袭。德军小分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剪断了美军阵地前的铁丝网，迅速插入美军阵地，干净利索地完成了屠杀任务，然后扬长而去。这次行动中，德军杀死了三名美国士兵，抓了十一名俘虏。马尔霍尔下士成为美军在一战中第一位被俘的士兵。很明显，德军发起这次突袭的目的就是要羞辱美军，并且动摇他们的士气。但是美军被激怒了。之后德国最高当局决定，在潘兴彻底把美国远征军打造成一支独立作战的力量之前，在新县发动一场大规模闪电战，将协约国军队彻底打垮。1918年5月27号，德军在法国的苏瓦松和兰斯之间的山区向法军发动了进攻，成功突破了法军防线。不到八天的时间里，德军向前推进了近60公里，比协约国军队过去3年推进的距离之和还要多，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抓获了65000名俘虏。自从1914年马恩河战役以来，协约国的形势从来没有这样严峻过。德军打到了马恩河畔，距离巴黎不到60公里。巴黎充满了恐慌，法国又准备迁都了。5月30号，协约国军总司令福煦委托法军总司令贝当拜访潘兴，请他向法军危急的防线派遣美军支援。当时的50万驻欧美军中，只有4个师准备就绪，而其中2个师已经被派往前线。潘兴考虑再三，同意把美国陆军第2师和第3师借给贝当将军。美军第2师隶属于法国第6集团军指挥，集团军司令对于把一段防线交给一支毫无作战经验的部队感到不安，问他们能不能挡住作风顽强、训练有素的德国军队。美军第2师参谋长布朗上校愤怒地回答说，这些人是美国的正规部队，在过去的150年中他们从来没有被打败过。美军抵达前线之后，发现法国军队正在不断的后撤。当最后一支法国军分队从美军第2师下辖的海军陆战旅防守的阵地旁撤退的时候，他们的指挥官走到一位美军陆战队连长面前说，他们已经接到了全部撤退的命令。美军陆战队上尉威廉姆斯咆哮如雷地说，撤退，该死的，我们刚到这儿。就在法军撤退后不久，在美军右侧的树林里，德军的机关枪开始疯狂地扫射起来，两股德军步兵呈扇形展开，向美军阵地发起攻击。那么这次美军能够挡住德国的进攻吗？下期为您讲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经过了许多事，你是不是觉得累？这样的心情我曾有过几回，也许是被人伤了心，也许是无人可了解。现在的你，我想一定很疲惫。

三十六里香。 北京时间22:20。